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格式化对一个系统来说是灾难性的惩罚，061只能翻看资料，重新熟悉任务流程，以及再认识一遍其他系统。从他们对待自己的态度而言，061看得出来，之前的自己好像跟谁都挺客气温和，愿意听其他系统倒苦水，因此人缘不差。后来跟他们重新熟络起来之后，061知道了更多关于自己的事情。工作狂，万年不休假，一心想着干完200次任务后就回老家，还喜欢研究各种食物，很会烹饪，聚餐时往往是主厨，但是他自己不大爱吃，更喜欢看别人吃。不会说什么俏皮话，吃冰激凌不吃甜筒，很少表达厌恶情绪，待人谦和绅士，请和谢谢不离口。笼统地说，061是个没有什么趣味的好人，反正不是像现在这样把人揍晕后趁着夜黑风高布置现场，不仅没有负罪感，还感觉挺兴奋。061想，只跟着池小池混了一个半世界就变成这样，以后还得了啊。不过回了房，看见安睡的池小池，061心就静了。之前的他一直在做大家心目中的那个061，但或许现在自己的心境才属于被格式化前的真正的061。061看着床上无知无觉的人想，好在你来了。这大抵就是089说的缘吧。他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感谢，就坐在床边陪着池小池，联网搜索可以为池小池念的书，直到快天亮才重新进入他的身体。池小池醒得早，等他一醒来，061便向他报告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。末了，061说， 用了8点好感值，没跟你打招呼，不好意思。 有什么不好意思啊？你帮我自慰，我还要谢谢你呢，应该的。 话是好话，就是听着怎么那么别扭。 知道周开还在外面喂蚊子，池小池心情很好的捧着一本书看了起来。 不出去看看？ 现在还不到周开规定的起床时间。 那就再睡一会儿。 池小池看表答非所问。 不过一送快起床了。 果然十数分钟后，外面隐约传来一声惊慌的叫喊。周开在一送的摇晃中昏昏沉沉醒来时，第一时间只觉得头痛欲裂。他茫然四顾，发现车窗开着，自己的右侧脸颊压在窗玻璃上，青红交错，已经肿了起来。车停在花园里，他的脖子、左边和手背上都是被蚊子咬出的包。他动了动身体，酸痛至极的肌肉叫他没忍住发出了一声呻吟。毕竟是将近50岁的身体了，经不起这么躁。他转趴在方向盘上，有气无力地缓了半天，才僵硬着半边身体下了车。 老板。 周开艰难地挪着步子。一松立刻进入寒蝉，周开烦躁地按着太阳穴。昨天他的记忆止于把车子开入别墅内为止，好像是在熄火的一瞬间他就彻底断片了。太奇怪了，先是完全不记得下午要开会的事情，高高兴兴地去打了2个小时的高尔夫，然后又在车里睡了一整夜。周开踉跄着进了屋子，他叫道， 沈长青，沈长青。 沈长青很快从卧室里出来， 他毕竟年轻，几天过去已经能自行下地活动。看到周开这副尊容，池小池花了很大的功夫才没笑出声来。他惊呼一声， 这是怎么了？ 周开盯着沈长青说， 你昨天晚上几点睡的？知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的？ 沈长青惊恐地摇头， 我不记得时间，表坏了，一直没修。 池小池的反应真快，这可能是所有的回复中最妥帖的一个。 周开现在处于炮仗状态，打人心切，池小池又不是挨打心切，必须要想办法把自己摘干净。如果池小池老老实实地答时间，周开会说，那么早我没回来你敢睡？如果池小池捏造时间，周开也是记得自己回来的时间的，必然会问，你没有听到车响吗？鉴于此，面对一个变态，池小池在短时间内做出了最稳妥的应变。周开打量了池小池一番，发现他不像是刚醒的。 你刚才难道没有听见移送的声音？为什么不出来？ 现在还没有到起床的时间，没有你的许可，我应该在房间里的。 零六幺突然明白，刚才池小池为什么不肯出来看周开，也不肯睡下了。哼，感情是在这儿等着周开呢。而池小池话音刚落，零六幺就看见昨夜被自己损耗的八点好感度涨了回来，还多了两点。 变态的想法真是难以揣测。 池小池的表演还未收场，他转头对伊松说， 还愣着干什么？福先生去沙发上休息，联系医生让他快点来，再给 Sam 先生去一个电话，告诉他先生病了。今天 说到这里，他似乎意识到自己欲举了，胆战心惊地看向周开。周开再次被他这副模样大大取悦了，口吻都温和了许多。 今天我在家休息养病。 好感度再次上涨了六七点。池小池对零六幺说， 看，美又吃美又穿，敌人给我们送伤钱。 说完他特别熟练地兑换了一张增强力量的卡片。 哦，下次拿这个一拳把他打到中风，附加失忆 buff 更划算。 拿到卡片，零六幺百感交集。 池小池这是把周开当 ATM 用，还不出保养费啊。 Sam 一语成谶，周开真的病了，发烧挂了点滴。毕竟他的年纪摆在那儿，又不是精壮小伙儿，经不起一夜又受风又挨揍的折腾。Aaron 医生对周开脸上的伤抱有疑问，毕竟那明显是打击伤。但在问及伤势是如何造成时，周开说他不记得了。Aaron 医生想，哼，托词。想也知道，大概是玩那游戏时太激烈了。所以他没有再问下去，并同情地看了沈长青一眼。对这一家的破事儿，他早已司空见惯，但既然签了保密协议，拿了高额薪水，他只管治疗，别的两眼一闭，全当看不见。他又去给沈长青检查肋骨的恢复情况，顺便问。沈长青非常老实地答道， 周先生昨天晚上没有回家来，我也不大清楚。 Aaron 医生一怔，看向沈长青的眼神更多了几分同情。他把退烧消炎的药水给周开挂上后，周开满不在乎地应了一声。他并没有觉得自己的身体有什么异常，事实证明他的身体底子着实不赖，病好得很快。早上发烧，中午的时候就发了汗，下午他开始远程处理一些工作，第二天脸上还敷着药就去了公司。他进入办公室的时候，正在里面和秘书说话的 Sam 猛然一惊。 Sam 以为他起码要休息两三天呢，看他这么快就精神十足地回来，难免惊讶。 周先生，您不多休息两天吗？ 这么大的公司，一分一秒可都离不开我。 是啊，公司离了您就不知道该怎么运转了。 Sam 离开周开办公室时，如沐春风的脸色骤然垮下，他手心里攥满了一把冷汗。而在办公室内，周开的脸也同样冷了下来。 Frank， Sam 来干什么？ 秘书 Frank 如实答道， Sam 先生来问两周后年终聚会的名单。 这事儿一直是 Frank 在操办统筹， Sam 来问他也属正常。周开看了一眼紧闭着的门锁。 他没问别的。 作为一个野心家，周开最怕的是 Sam 的野心。如果自己才刚展露出疲态， Sam 就急着想要掌权上位。 他特地问了，企划部副主管那个混血女儿会不会来？ 周开这才放下心来。只要 Sam 懂得事理，不干涉不该他干涉的事情，等到了合适的时候，他自然会把公司交给 Sam。